人说生命呢不过是一场旅行，不长不短，刚好够用来好好的看一下这个世界。在歌里面我们也可以，幸运的是我们足不出户也可以在音乐当中看到这个世界。来听分开旅行。